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初冬的周末早间，你在哪里呢？早上，我的朋友，欢迎你来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日早六点为你准时送达不一样的歌飞扬。我是刘慧，民歌走天下。首先，我们要去到甘肃，有请吕金红为你讲述《我家清水门前流》，用这美好的童声来替我们今天的节目暖场吧。 第四周，爷爷说这可是轩辕故里，你看哪儿哪儿都是美不胜收。河底是矿泉，饮的是美酒，我家清水门前流，来吧天南地的好朋友，山给你俊秀，水给你温柔。八条大河描绘出明天的锦绣，五条大道通向我家的春秋。再说这可是丝绸之路，你往哪儿哪儿都是清水悠悠，陪伴你天长，陪伴你地久，我家清水门前流，来吧五湖四海的好朋友，挽留，陪伴你天长，陪伴你地久，我家清水门前流，来吧五湖四海的好朋友，心为你保佑，爱把你挽留，爱把你。 熟悉的歌声，这是流淌在内心的歌唱，源于自然，源于内心，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尽情赏听。 们南南火灰 啦啦啦啦啦啦 谢谢乌兰图雅刚才为我们带来的一首科尔沁民歌《朱迪娜娜》。在草原，这也是一首流传了很久很久的民歌了。歌词其实非常的简单，大意是说：针可是铁打的呀，心可是肉长的呀，美梦都被你带走了，朱迪娜娜哟。但是却很有生活的情趣和劲头，充满着阳光与朝气。歌飞扬名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带过落脚在湖南，来听扎西顿珠为你带来的这一版很不错的翻唱《浏阳河》。 是傲气万种心伤，是古色银河窗，在这地方好风光，看流水渺渺的荡漾，多少年屹立在我心上，那个地方与过往，唱一首歌来念家乡。不会被谁淡忘，至少一样的做的情话，这一刻 分的心情最宽广，让我们乘风又碰浪，想一想中国人有多强，要坚强挺胸膛，嘿哥们跟我一起唱，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 谢谢雷佳带来的江西花灯调放风筝，很秀美，很灵动，对不对？民歌就是这样，记录着平凡人家里那些日常的小情小调。千百年来，我们就是这样爱音乐，爱生活。歌飞扬民歌走天下，中场休息前的最后一站，让我们跳转到新疆地区，有请艾尼瓦尔江为我们带来一首他自己的改编作品《打扮成姑娘》，节奏欢快，旋律性超强。刘慧与你稍后继续民歌走天下，我们待会儿见。 打扮成你是露营牛品啊，西瓜是大油田。打扮成你是露营牛品啊，西瓜是大油田。哪里来的姑娘辫子长呀，两个眼睛真漂亮。哪里来的姑娘辫子长呀，两个眼睛真漂亮。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上你的嫁妆，唱着你的歌儿，赶着那马车来。打扮成你是露营牛品啊，西瓜是大油田。打扮成你是露营牛品啊，西瓜是大油田。哪里来的姑娘辫子长呀，两个眼睛真的漂亮。哪里来的姑娘辫子长呀，两个眼睛真的漂亮。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上你的嫁妆，唱着你的歌儿，赶着那马车来。 是我的一缕执念。

台湾民歌《望春风》来自歌手龙飘飘，歌曲从上个世纪30年代问世以来，一直就是台湾地区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在2000年，一项由台湾地区与民间媒体举办的歌谣百年台湾活动当中，这首歌也是获得了最受欢迎老歌的第一名。另外呢，也是因为使用了传统五声音阶结合而成的特殊独有优美旋律，所以很多国家的友人也都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台湾调。刘慧，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隔飞扬，我们要跟各位继续民歌走天下。这一站安与骑兵要带各位去到东北，来听听这首洒脱又豪爽充满了丰收喜悦的幸福家乡。 江水长又长，煮酒泛舟在江上。 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太阳出来落，喂，喜羊羊饿狼落，挑起扁担啷啷催，欢催上山岗饿狼落。 浪浪车，光车上山岗哦，浪落。 手里那把锣儿，开山斧哦，浪落。不怕不抱浪浪车，光车割柴浪哦，浪落。 上山岗。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连续分享到的两首歌分别是有着浓郁重庆地域风情的《太阳出来喜洋洋》和西藏风情的《康定情歌》，翻唱的版本分别是来自声音乐团和阿兰，形式都是那种不太复杂的，但是情绪格外的有感染力，那种轻松愉悦自得是我们这些在城市里生活久了的人所无法体会到的。好了，让我们在歌声里回到自然，回到纯真，回到我们的出生地。韩磊的这首歌里告诉你一种关于思乡的情愫。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月影留声，我是刘慧，也再次祝你周末愉快。